是无心，时空阻隔，岂止长路迢迢，情丝缠绕，岂止长发飘飘，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而烦恼，本是云该 纪维曾经在周星驰的电影《上海滩》《赌圣》当中担任女主角，而这首《愿苍天变了心》正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。继续来听艾静的老歌《你的军装》。 守候在你的身旁，可你却让我离开这伤心。

慰使我最动容。夜静时困，脑海星星穿夜空，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，远亦飘送。路上有你， 不是你，这是马来西亚的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演唱的歌，由李兆雄作词，曹轩宾谱曲，收录在梁静茹2005年的专辑《思路》当中。同时呢，这首歌还被电视节目《非诚勿扰》选中，在嘉宾配对不成功的时候来播放。可惜不是你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、今天同时在。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？差一点骗了自己，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。我知道自己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。但闭上我双眼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静静心空虚，山高呼叫声声悲，我的心若碎，念到当初也看珠泪。旧梦谁似谁恩爱，前面随梦去，人前含愁强忍泪，默默的伤悲，默默的四野冷冷静静心空虚，山高呼叫声声悲，我的心又碎，念到当初也看珠泪。旧梦谁似谁恩爱，前面随梦去，人前含愁强忍泪，默默的伤悲，默默的静静心空虚，山高呼叫声声悲，我的心若碎，念到当初也看珠泪。旧梦谁似谁恩爱，前面随梦去，人前含愁强忍泪，默默的伤悲，默默的伤心。 这是一首徐小凤演唱的《旧事随梦去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下面我们来听邓丽君的老歌《偿还》。这首歌1985年发行，刚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很多人可能只是感觉她的嗓音甜美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你仔细听她的唱腔，就能够从转音、拖腔、换气、吐字当中品出很多滋味来。 上岁月时光，才遗忘这段情，脆弱的心。 了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披在我的草莓湾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寻回。

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，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，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，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，吹吹风。 和你去吹吹风，记得这首歌的 MV 拍得很棒，为了这首歌张学友特别请来的是香港著名女导演许鞍华作为 MV 的导演，如今这首老歌已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。继续来听一首郑中基的老歌《相思无用》。 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相思无用，夜深人静，寂寞难息，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，谈何容易，从此分离，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，痒到天相思无用，哦，相思无用，对我是一种太阳贵的痛，我一向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，哦，相思无用，哦，相思无用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，走得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眼里，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盏灯亮到天明。相思无忧，想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能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爱的代价，这是张艾嘉演唱的经典之作，唱红了一个时代。这首歌1992年推出，由李宗盛填词谱曲。张艾嘉以一种温和抒情而又带着一丝淡淡伤感的方式来演唱，让人的心底感觉温暖又轻松。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，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天早晨5点到7点，邀请您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，也让我牵挂，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。让往事都随风去吧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仍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